各位同学，大家好。请睇感应篇76和77节。无故剪裁，非礼烹宰。就是不懂得爱惜物力，跟住底下两句，散弃五谷，劳扰众生。文里头那四句一切众生，生到这个世间，都是有业因的。佛家跟我们说明这个事实真相。六道凡夫都受业力主宰，一生的际遇、荣华富贵、寿命长短，都有个定数。所以在世间，高明的算命睇相，往往都睇得相当准，就好似了凡四训一开头，袁了凡先生为我们叙说他早年遇到孔先生跟他算命，算他的终生忧疚几乎丝毫不爽，确确实实证明一点差错都没有。他不是一般江湖的算命先生，那些讲法未必可靠，不负责任的。孔先生真有学问，有见识，亦有修养，所以能算得咁准。由此可知，一个人的一生真的就好像西洋人讲的。我以前看过法国的预言家洛查丹马斯，他里面就好多次讲过，人的一生就好像剧本，早就写好了，按照那个剧本表演，任何人都没办法改写那个剧本。这些都属于宿命论。佛法里面承认命运是有的，但是命运绝对可以改变，绝对不是说一成不变。首先我们要知道命运从哪里来的， 是自己的造作，它里面的业因和果报都非常复杂。业因涉及到无量劫前生生世世累积的那些习气烦恼，众同一切众生结乐因缘债务，来生后世因缘聚会的时候要偿债，所谓欠命的要偿命，欠钱的要还钱。往昔的业因，如果我们自己冷静地观察思维，在自己这一生中就得到证明了。我们这一生中所遭遇的一切人、一切事、一切物，细心想下，有人对我好，以前我们有恩；有人和我不好，相处不好的，以前有怨。有时我们得到财物，心里知道是人家还债还给我们；有时我们有损失，知道是我们还人。佛家讲得好明白，人生在世只不过是报恩报怨讨债还债，就是为了这样来的。所以佛总结一句，人生什么意思？人生酬业，就是报酬。业是以前做的业，以前做善业，你这一生享福；以前做恶业，这一生生计艰难。但是业不断地做，果亦不断在度受，因果循环。享福的时候绝对又做业，我们不讲人家，在中国历史上称为十全老人。论福报，古今未能和他相比的乾隆皇帝，福德、聪明智慧、健康长寿，他通通具足，真是多生多劫修来的。做了60年皇帝，做了4年太上皇，他这一生中亦做了不少恶业，福享尽了，恶报就现前。所以从这个地方来观察，夫子跟我们说，人心为伪，道心为微，这两句话讲得很有道理。人如果不觉悟，没可能不造业。 福报越大，造业越容易，造的恶业更严重。世间小民无威德，无权势，一生所做的业比较少，亦比较细，我哋冷静细心观察就知道了。我哋有幸得人身，得人身又何幸之有？得人身而闻佛法，那个人身就有幸。得人身唔闻佛法，得嗰个人身好不幸，又点会唔做罪业？正系《地藏菩萨本愿经》里面所讲嘅头出头没，立刻又堕落啦，转眼之间嘅事情，所以几咁可悲咧，几咁可怕咧？人之所以为贵，就系喺接受圣言教育，圣言教育渊源有两种，一种是大彻大悟，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，这种是真实智慧，彻底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，宇宙人生真相是什么？从根本上讲，宇宙的起源，宇宙点生起来的，生命的起源，宇宙同生命的关系，这个是大根大本。明白之后，圣贤人教我们做人之道，人同人的关系，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人和天地鬼神的关系，点相处，这些就是大学问了。世出世间，古圣先贤对后人的教诲，对一切众生的教诲，不过就是这样了。明白之后，那个人就能趋吉避凶，自求多福。 我哋未明心见性，我哋只有仰信明心见性人嘅教诲，跟住佢行，太上在这一篇里面教我们的，和诸佛菩萨大圣大贤的教诫无差别，太上这一篇理论上讲得不多，事相上讲得不少，对我们非常切用，如果在事相上改不到，我们就算接受佛菩萨的教诲，我哋亦好难开悟，咁系咩原因？烦恼业障障碍住悟门，唔会开悟。咩条件能开悟？古德常讲：烦恼轻，智慧长。我哋有咁重嘅烦恼，点会开悟？依照太上的教诲去修学，这种是断烦恼的好方法。佛家讲到修学的总纲领，是依戒得定，因定开慧，这条是一条明确的路，成佛之道。太上这一篇文字就是戒律，我们能遵循，能奉行，心就定了。起心动念，言语造作有个准则，这个道理要懂啊。爱惜物力虽然只讲了四句，那四句是个原则，我们必须能融会贯通，要知道物力艰难得来不容易，现在虽然科技发达，生产力提高了，唔使好似古人咁粗鲁，用机器大量制作，但系我哋要时时想到，而家喺呢个世间，仲有几多人缺乏日常用品？我哋得嚟容易，系仰赖以前收咗啲福报， 今生亦能断恶修善，感得的报应。但是想下，好多好多在生活困境的那些人，我们自然就懂得爱惜物力了。生活只要能过得去，平安就是福的。人生在世，三餐能吃得饱，着得暖，有间屋仔可以休息，够了。如果有多余的福报，要知道布施给众生，要懂得惜福，懂得培福，无故剪裁，非礼烹宰。太上在这里教我们，古人杀生食肉，食肉亦有一定的时节，绝对不会暴饮暴食。这里剪裁是讲做衣服，烹宰是饮食，着衫食饭，从这个地方学节俭。这些是日常不可以缺少的物质生活。圣贤人在这里劝勉我们，我们能悭一分，就能帮助人一分，要常存此心，咁我哋睇下现前呢个社会，呢两句触犯咗，犯得非常严重，于是福享尽，灾祸就现前。古时候，衣绝对是自己之必需。你睇佛为出家弟子所制定的三衣一钵，这种是古时候居住在印度那个地区，它三衣就够了。我们新加坡是热带，靠近赤道，没有四季， 所以在这里居住衣着非常简单。如果在中国北方，你必须具足四季衣裳，春夏秋冬。但是我们虽然居住在这个地区，如果去北方旅行还是要添衣服，那就有理由去添衣服了。没理由就不用找那种麻烦。饮食、杀生、肉食在古时候都是祭祀鬼神，献祭，祭完之后设下供，那时候大众先享受，不是日日有肉食。我在童年做学生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抗战初期，我们生长在农村，农村里面食肉一个月只有两次，初一十五大家是祭神祭祖先，买啲肉量好少，所以小朋友都希望过年，过年那几日每日都有啲，时间亦好短，亦不过十几二十日时间咋，咁年就过完啦。而家每餐都有肉，你话点得了呢？儒家虽然唔禁止，但系亦唔系教你日日杀生食肉。佛家知道呢个道理，肉食系冤冤相报。点解世间有残忍的战争？那些战争我们能回忆到，第一次世界大战很残忍，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不知加多少倍，第三次世界大战如果发生的话，有很多人说它是终末战争，就是那次战争打完之后世界上再没有战争了。为什么人都死了还打什么仗？是毁灭世界的战争。佛在经上说是刀兵劫，如果上世间没有刀兵劫，佛讲了一句话，他说除非众生不食肉，世间就没有刀兵劫了。这样说的含义好深好深，刀兵劫是怨恨累积而成的。怨恨从哪里来的？食众生肉，他不是心甘情愿给你吃的，真的是弱肉强食。那些弱者他心里的怨恨永远不会消除。佛跟我们说，一切众生在六道是轮转的， 於是就產生報應，所以冤冤相報，永無止境。呢種情形只有佛講得透徹，我哋明白呢個道理，唔敢再食眾生肉啦。希望我哋同一切眾生嘅冤仇能化解，我哋認真努力修學，將一切功德回向俾眾生，是懺悔，是赎罪。所以爱惜物力要从日常生活中落手。好，现在时间到了，我们就讲到这里。